别让它复发，是不是啊？因为现在是全国真的是供不应求了，所以你及时的拨打电话就可以了。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，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师的耐心讲解。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。 通知，紧急通知，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，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，一剂礼品一套，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。电话400-099-2526400-099-2526。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你表示谢谢你，我就是主要我就别的事我不讲了，就我这个腿，我吃你这个药，能行不？是这个口内，吃顶架子，到现在我能吃好几十瓶了，但是就是说到医院了，下完劲儿了以后，两个腿同时要下，我说我害怕，我先下一个适应适应，完我说。下完了以后17年呐，去年9月9号，就开始就不能走了，我是半夜喝水掉个床掉地不高一点，我有腰托，3-4疼足4-5疼足压才神经梗，这个我搞得我疼坏了，完了10几年没饭，完我这一摔把这个摔 着，哎呦， 就 摔跤了， 又犯了，我腿这又疼了， 哎呀， 吃这药啊，那咱一天都没闲着，这药那药， 能下床吗？ 下床来床顶跪着，爬走疼都行，就不能站着， 不能站着是吧？ 要能站着啊。我举个棍也能走，现在坐轮椅呀、都在人家打着我抱我上去、就我现在要求啊、不别的、能叫我站起来的、那个个自理生活、就行、我这个一天来个他是躺着我一听着李老师在讲话、我讲的药啊我是讲的实在、你看咱们也是搞医，他说话跟你就不一样、你是咱们的那个典范、哎呀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， 我治好、好与不好吧、我就像不到黄河不湿洗、我遇到这么一个好大夫，我说不了话我始终不瞑目、我说这样能治咱们就是，不能治我也找到最好的人了。 啊，老姐姐是这样，您现在是不是浑身疼啊？ 浑身的，哪都不好受，老这么疼。 你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不仅仅是一个关节风湿骨病了啊，你一定有严重的骨质疏松。 对， 对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严重的骨质疏松，就站在地上打个喷嚏。那骨骼就裂了 啊 疏松啊，什么叫疏松？就蜂窝酶，就是骨质疏松啊。 啊， 那冻豆腐你看里面的豆腐都是一个眼一个眼的是吧？ 对对对， 哎，你骨质疏松，重症骨质疏松啊，就可以说打个哼嚏打个哈气，那都可以造成骨折。骨质疏松啊、没有太好的办法啊。 对对对， 但是呢我这里能帮你解决疼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骨质疏松一定要通过一定的时间，通过食疗的办法，还是在临床上很见效的，啊。 食疗。 你比如说，啊，说补钙补钙，那骨骼的主要成分就是钙元素嘛，对吧？我相信你也吃过很多钙片啊，钙制剂。 哎呀，钙片呀、啊。 哎、 那都吃的没有。 对吧？我告诉你，最好补钙的方法叫做什么呢？小鱼小虾补钙专家， 啊， 哎，第二呢，你买到那黄瓜籽、南瓜籽还有核桃仁儿， 啊，